病毒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听众是139尾号2917和136尾号9242的两位朋友，你们获得的是由全包园提供的陶瓷高脚水果盘一个。上周日获奖的听众朋友是134尾号5947、156尾号0664、137尾号8863的三位朋友，你们获得的是由丽华快餐提供的快餐券一张，恭喜以上五位朋友。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本期的问题呢就是梦东方未来世界在什么地方，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您要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我们，我们依然呢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是梦东方未来世界景区的门票。好，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我们今天请来的是梦东方未来世界总经理黄小强。黄总您好，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你好方华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 梦东方未来世界呢是中国首家也是全球第二家的航天主题乐园了，那就请您给我们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梦东方的基本情况。 好的，我们梦东方未来世界呢是中国首家也是全球第二家航天主题乐园，目前呢我们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正在创建四 A 级景区，我们是以航天为主题的室内的一个乐园。 嗯， 可以说我们这个开业以来呢也获得了很多的奖，比如说2017年度的摩天奖中国品牌室内乐园奖，而且被文化部列为2015年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嗯， 2016年的廊坊精品景区最佳研学景区，廊坊市科普基地，廊坊市最受欢迎的前十名景区，2017年的全国优选旅游项目，和河北省2017年的十大文化产业项目。 嗯。 同时呢我们也是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资源大课堂资源单位， 嗯， 也是河北省的全民科学素质教育基地，整个我们的这个项目呢内部设置了30余项高科技互动体验项目，是集航天科技展览展示、课外科普教育、科技娱乐于一体这样一个航天主题乐园。 嗯，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让游客在参观游览和娱乐互动体验过程中学习和了解航天科技知识，感受航天科技的魅力。 嗯，所以这是我们国家独一无二的一家航天主题的乐园。 是的，是的。 刚才您提到了哈，这个我们景区获得了廊坊市的科普基地，然后廊坊市最受欢迎的前十名景区等等哈。 对对对。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问了，哎，那梦东方未来世界到底在哪儿呢？ 对，我们梦东方未来世界它位于河北省三河市 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其实离着北京并不太远哈。 非常近，就和通州隔条河。 那孟东方未来世界呢，2018年也成为了北京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河北资源的单位哈。获得这样的一个单位的称号，对于咱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馆内有哪些是可以适合研学的科普项目呢？ 因为孟东方未来世界被北京市教委列为他北京市的这个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它是意义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大的。它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服务北京广大的中小学生，给他们提供这个社会大课堂课外实践的一个场所。我们知道这北京的这个社会大课堂搞得非常好啊，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入选了的这个社会大课堂的资源单位。因为对我们场馆本身来说呢，我们是一个航天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场馆，主要的内容科普内容其实都是围绕着航天来展开的。比如说我们是在很多的一楼的这个展览项目中间，我们有航天展厅。它就把航天科普的知识借用这个多媒体互动的形式进行展示。包括我们有整个有13个科普项目，这些都是与航天有关，从这个航天的这个发展历史，中国航天的发展历史，以及中国航天的一些重大事件，还有中国航天一些重要成就，以及我们可以去模拟火箭发射这样一些这个项目，这些呢都是很好的一些科普项目。那么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的二楼的项目呢，也分了很多很多区域，比如说宇航训练营，这个它也是一个以航天科普知识的一个教育为主的一个多媒体教室。那么它可以让咱们的中小学生可以在这里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互动的了解。非常生动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去学习航天科技知识。那么还有其他，包括我们的基因中心、太空医疗中心、这个能量风暴。这些项目都是以不同的角度去介绍和这个向小朋友们去传播这个航天有关的科技知识。这些项目都是需要小朋友们获得的亲自去参与，他才能够体验到这个项目的奇妙。 航天呢，现在我们国家来讲，也可以说是现在是航天热哈。 对， 像中国科技馆啊等等这些地方呢，也有航天的专门的这个展区哈。那咱们孟东方未来世界和这些传统的科技馆啊博物馆相比，咱们有什么自己的独到之处呢？ 与我这个传统的博物馆科技馆不同，首先来讲，我们是以航天为主题的。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 就是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跟航天有关的。 对， 别的没有。 对，所有的内容我们都结合航天来展示。所以说它就营造了一种整个非常浓厚的一个航天主题的一个氛围。那么同时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设计上大量采用了这种高科技和与多媒体的这种互动技术。让游客在参观游览娱乐互动体验过程中去学习和了解航天科技知识，感受航天科技的魅力，是真正做到寓教于乐，是这样一种形式。那么我们这个项目从概念设计到施工建设，是整合了全球最优秀的设计师、创意人才、建设队伍，以及大量的高科技主题的游乐项目。那其中不少项目呢，都是拥有我们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而且我们在申请专利。那么为了确保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先进性和权威性呢，我们还邀请了来自于原来的总装备部设计院、中国航天基金会以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等多位的这个专家参与到我们这个科普项目的这个方案设计和评审的论证。其实呢，我们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在进行科普展览展示的同时，把更多的一个互动元素引入进来，通过更多有趣的互动体验来激发游客学习和了解航天与未来科技的一个兴趣。那么我们通过应用多项最新的高科技手段呢，营造出时空穿梭、太空迷航等等逼真体验，带领游客进入到梦幻神奇、惊险刺激的一个未来世界、未来时空的一种感觉，那么让游客真正体会到航天的魅力，就有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 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亲身的去体验某一项事情，对他来讲印象最深刻， 没错， 体会更深，也可能对他将来一生的职业的选择会有影响， 没错。 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想想小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的一些活动，对我来讲印象特别的深刻。我才知道，这个东西你不亲手去摸，你不亲自去做， 你是理解不了的，有的时候。 没错，就是有时候就在实践中去学习是印象最深刻、 嗯、 最能激发兴趣、嗯、这就是我们做的目的。 对啊，所以说今年咱们在这个科普教育方面都举办了哪些科普活动呢？ 我们梦东方未来世界呢，其实每年要举办大量的这种航天主题活动。 嗯， 那么今年十一呢，就是我们今年在今年的中国四月二十四号中国航天日的时候， 嗯， 我们已经举办了相应的这个大型的航天实物展这样一个专题活动。 嗯， 那么今年十一呢，我们和这个中华航天博物馆合作，举办了载人航天工程长征二号 F 火箭发射回收实物的一个专展。 嗯。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是吧？ 对、嗯、这个是我们把那个长征二号 F 火箭的回收物， 真的是回收回来的、 真的回收回来的这个这些很多东西把它经过整合、嗯、以后拿来展出。 嗯， 那么这个展览的规模非常大，那么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大型火箭的发射回收实物展，展品的数量超过了50多件。 嗯， 全部都是由执行神舟十一号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十一火箭的回收物组成的。 嗯， 包括了火箭的助推器、新级舰体、整流罩、发动机等等。那么尤其难得的是呢，这些展品是经过咱们航天专家的一个努力，按照火箭的结构就拼接成了一个几乎完整的一个长征二号 F 火箭。长度达到了43.44米。 嗯 啊、这个为什么它非常壮观呢？因为咱们的完整的火箭的长度是58.3米、 嗯、 就是基本上把这个回收物啊基本上把它拼接的非常完整。 完整了。 对对 对。 那么这个是长征二号 F 火箭呢完成任务以后以回收实物的形式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回收是很困难的，因为它的这些回收物它 散落在各个角落， 沙漠啊，或者是很多的地方， 海洋啊，是吗？山上啊，到处都有。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呢，要看到的是非常难的，就是我们通过很艰苦的努力吧，把它整合在一起， 嗯， 就是让这个游客呢可以亲眼一睹它的风采。 其实这是挺难得的一次机会。 对对对对，我们其实一直致力于深入挖掘中国航天的一些主题文化内容，希望这个让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呢也能够在我们的努力下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航天实物，让更多的这个青少年呢感受我们中国航天的力量。 嗯，据说咱们梦东方现在有了自己的吉祥物是吧？ 对的对的。 叫什么名字啊？ 我们两个有两个吉祥物啊、 嗯、 就是它一个其中一个叫做 Bibo， 另外一个叫做 Bobby、 嗯、 啊，是我们这次两只很可爱的这个设计成为两只来自外太空的一个外星人。 嗯 啊，两个小可爱它具备的冒险和探索的精神啊，其实我们也是想借这个吉祥物来传递中国航天的一种精神。 嗯 啊，我们在他这个设计的时候呢，对他这个进行了背景故事的设置。Bibo 和 Bobby 呢，开始的是一场神奇的太空之旅啊，一场在未来世界去发现新奇世界去探秘的这样一个旅程。 嗯，哎，简直我觉得可以他两个为主人公，来制作一部动画片。 对对对对啊，这是我们后一步的计划 打算。 对对对对。我们目前已经开始了这个相关的衍生品的制作。 嗯， 那么如果小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未来世界呢，可以在我们的未来商店呢可以买到相关的一些这种纪念商品、跟 像毛绒玩具呀、什么的哈。 没错没错。 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吉祥物有了。Bibo 和 Bobby 其实就是两个名字倒过来。 对对对对对，人家因为他 像双胞胎一样。 没错，他长得也像双胞胎，听起来也很 也特别可爱， 可爱 是吧？ 对对， 我想小朋友肯定会喜欢的，这样 的 这个吉祥物，或者是带他们 logo 的这一些相关的东西。 没错，我们推出商品呢，受到了确实很多小朋友的这个喜欢。 梦东方未来世界是在2015年的十月开业的。 对， 到今年的十月份就整整三年了。 没错，今年是3周年。 其实时间很短的，但是呢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呢却得到了很多知名媒体的报道，也社会反响也非常的好啊、好评如潮。听说这游客的满意度已经高达了98%。这个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我们开业以来呢确实受到了广大游客的欢迎。 嗯， 而且我们最荣幸的是我们的项目得到了广大游客的一个好评和认可。 嗯， 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和效果？我觉得首先第一呢是我们的项目的品质很高。 嗯， 首先它具有唯一性，我们是中国首家航天主题乐园，那么我们的项目都是围绕着航天主题，通过这种高科技的手段，营造出这种时空穿梭、太空迷航的那些逼真体验，带领游客进入到梦幻神奇 惊险刺激的未来世界，这种体验呢是游客在别的地方是 体验不到的， 体验不到的，这是我们的独特性。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自从开业以来，我们就非常注重的游客服务。 嗯， 因为我们的客群基本都是家庭和孩子为主。 嗯， 那么我们就要求我们的运营人员，在服务时一定要保持微笑，主动和小朋友去互动，去亲切问好。 嗯， 而且要求及时满足游客的各种的合理的一个需求， 拉近和游客的这种联系哈。 对，叫主动热情的去关爱他们。 嗯， 这是我们做到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为了及时获得游客的反馈信息，也是我们启动了这个游客调查，做定期的去做这个市场调研。我们设置了游客的意见反馈的这个平台。 嗯， 那么我们针对游客提出的这个宝贵意见呢，也会第一时间给予反馈。如果提出的意见对我们确实有益的， 嗯， 对整个对游客服务有帮助的，我们会第一时间呢去解决去提升。那么这样的话，通过我们自身的不断的提升和发展呢，让游客的满意度呢得到更大的提高。 嗯， 另外呢，我们也同时在这个注重我们平常运营的同时，也多次呢举行各种公益活动。 嗯， 比如说我们针对一些患有自闭症啊、脑瘫等一些这个群体儿童，我们进行过资助和支持。 嗯， 针对那个青少年儿童呢，我们也发起过公益证书的活动。那我们让孩子们在我们这里能够寻找到快乐。那么同时呢，我们觉得通过公益活动对孩子们去传递一种我们的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嗯， 这个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在今后能够更多的去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这个文化和节日的结合，在重要的节庆里呢，会突出特色的节庆活动。其中呢，每年一度的重大活动就是我们中国航天日的这个活动。 嗯， 我们会在这个期间呢，推出大量的这个与航天有关的主题活动。 4月24号。 4月24号啊，这是咱们中国航天的一个航天日啊。那么其他的活动，比如说中秋啊、元宵啊、春节啊等等，这些呢，我们都会有相应的主题活动推出。这个相应主题活动呢，也是把我们这个航天主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节日的相结合。 嗯， 那么使这个更接地气，游客呢感受也更深。 就像我们十一期间哈，搞这个发射回收这个食物专展，也是在节假日期间我们特别搞的一些活动，是吧？ 对对对对，是的。 那么我们现在那个场馆里边的体验项目也非常的多哈。 嗯， 如果让您自己来推荐的话，您会推荐哪些项目给我们？ 我们整个场馆呢里边设置了30余项高科技互动体验项目。 嗯， 其中包括了13项航天科普体验项目，18项高科技互动体验项目。那么在这里你可以开启一场精彩丰富的航天之旅，同时呢可以学习在空间站里的生活和工作的技巧。 嗯， 同时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探秘。 嗯， 这样一个来一次有惊无险的这个太空之旅。同时还可以参与这个航天训练项目，学习和了解基因、能源、太空医疗等与航天与未来科技相关的一些知识 啊。 那么我要推荐的呢来讲呢，就是我想我们馆内的太空追捕、星际影院、黑洞迷旋、宇宙勇士，这是我们的4大王牌项目啊。那么太空医疗中心、堡垒危机、能量风暴、基因中心呢，是我们的一个科普体验项目，也是我们正在申请专利的项目。 嗯， 那么航天训练器呢和空间站呢等等呢，都是真实模拟航天员工作生活的一些工作或者生活或者训练的一些项目。 嗯， 也是深受游客欢迎的。另外呢，我们还有各种亲子互动项目，可以促进这个亲子间的交流啊，增进家长和孩子的感情。我们基本上呢，这些项目呢，我觉得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适合各个年龄段， 适合各个年龄段。 嗯， 大家只要对航天有热情、有兴趣，都可以来体验一下。 嗯， 可能你觉得会有人觉得说这个项目是不是玩起来没有欢乐谷或等等啊， 那样的刺激哈？ 但是呢，我们认为它的体验主题是独具一格的。 刚才您也谈到了哈，就是我们梦东方未来世界呢，从一开业开始就受到了大家非常好的一个些反馈哈，主要是从这个游客来讲哈。 嗯， 那么对于专业人士来讲呢，比如说我们航天内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你们的这个主题乐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们在这个项目开业以后呢，其实迎接到很多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吧。 嗯。 像中国科技馆呀、啊，这个中华航天博物馆啊，以及中国航天这一些专业人士，都来到我们这里参观和体验过。其实我们和中国探月工程啊，这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呀、啊，航天科工集团都开展过很多的这种活动的合作，可以说是受到他们的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嗯， 曾经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他参观我们这个未来世界之后，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们这个项目可以说为中国航天科普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嗯，因为像我们航天主题乐园，一方面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呢，另外它又有它的这个专业性。 嗯， 那对于孩子们来讲，你要给他的东西一定是科学的、严谨的和正确的，是吧？ 没错，没错， 来不得马虎。 没错， 更不能给他们传递一些错误的一些概念或者一些这个实物啊等等哈。 对，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对我们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没错。 嗯， 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前期设计过程中，其实我们首先来讲，对每一个项目的设计都是经过相关航天相关专业人士的论证的。 嗯， 我们和这个北京理工大学以及其他的一些航天院校都进行过合作，就每个项目我们要进行论证。 嗯， 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航天科普和航天科技知识它来不得半点虚假。 嗯， 它就是要非常严肃的认真的来对待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个知识体系上不能有任何的 瑕疵和错误。对， 但是呢，我们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我们注重了把它进行一个娱乐化的设计， 嗯， 或者叫互动性的设计，让孩子在更轻松的一个状态下，或者更轻松更容易接受的情况下去了解和学习。 嗯，因为确实这个主题乐园呢，它和像迪士尼这样的乐园不一样，那乐园它完全是天马行空，你任意去创造，任意去想象，任意去设计都是可以的，是吧？ 没错。 但是我们航天主题乐园，那么它有它的专业性和它的科学性在里边的。 没错。 嗯， 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简单的说我们这个小小发射员这样一个项目， 嗯， 那么它其实要完整的模拟我们的这个火箭发射的整个过程，包括从燃料加注到这个点火发射，到这个一级脱离、二级脱离、三级点火等等，这个整个过程是完整模拟，包括要模拟它在这个飞行过程中的这个角度， 嗯 啊，以及它到了这个进太空以后，它太阳能这个翻板打开，这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严格按照整个火箭发射的这个完整的一个正确的步骤去模拟出来。 嗯， 这样让小朋友们可以在了解学习和体验的时候呢，能够真正感受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过程。 对，嗯，其实对于咱们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讲，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航天的科普人员哈。 没错，可以说他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应该成为一个航天科普方面的一个小专家。 对， 他至少来说可以把我们所要想与游客传达的这些内容能够讲得非常的透彻，讲得非常的清楚。 对，孩子们要提问呢，他能够正确的回答。 没错，没错。 嗯，所以对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要求也蛮高的。 要求也很高的。其实要求大家能够平常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电， 嗯， 更多的去了解航天的知识，才能更好的去普及航天科技知识。 是这样的。 那么对十一假期期间，如果大家要去梦东方未来世界参观的话，从路线上我们怎么走？ 如果从北京过去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走通燕高速， 嗯， 然后到了燕郊以后呢，就按照导航走就可以了，到了燕郊，离得很近，就可以到了。 这是自驾车可以去，有没有这个公交什么的？ 公交的话，从北京过去的话是有930、816等等这些公交车都可以过去， 可以直达我们未来世界。 对，可以到它的附近 的。 公交的话，从北京过去的话是有930、816等等这些公交车都可以过去， 可以直达我们未来世界。 对，可以到它的附近。 啊，可以到附近。 然后可能还需要再倒一个燕郊本地的一个公交车。 嗯， 距离不是很远，几公里。 嗯，好，它的门票呢，价钱是多少？ 我们现在的散客的票价呢是成人是170，儿童是120。 嗯。 针对的1米1以下呢，是儿童是免票的。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时候会推出一些优惠促销政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官网。 好的，如果 在国庆长假期间，您想去梦东方未来世界去体验一下的话，建议您提前关注一下他们的官网啊。一个是提前您可以做好攻略，另外呢，哎，看看是不是有优惠，是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梦东方未来世界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黄总，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 草般的呼喊，寒冬疲惫的归人，我的心在站立，一切恍若在梦中，期待的凯旋梦终于呈现在眼前，笑容抛向松动的人群，泪却无言中凝住，犹记得离家时爹娘隐隐送别，在此刻人海中可有我期盼的眼睛，凯旋，梦里画面终于实现，是汗水是热泪交织成万种滋味，好像松动的人群，泪却无言中凝住，又记得离家时爹娘隐隐送别，在此刻人海中可有我期盼的眼睛， 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